咁啊，空觉现明，空所空灭，呢一段经文咧又进一步啦，破行音超众生族啊，行就千流不息嘅意思，依呢个行音咧就成呢个众生族，亦通于十法界。凡夫以有为生，以无为灭。行音的个性就是生灭、啊、所以呢成为三计众生的众生族。菩萨呢是知道一切法从因缘生、哦、既然是从因缘而生、啊、又从因缘而灭，现在则生，现生则灭，是无常的，所以生则非生，灭则非灭，是妄生妄灭。因此呢就但有假的名相，没有实际的本体，因此呢就破这个行音，超出苦恼众生的俗，苦恼众生、啊，乾教三乘菩萨以生死为生，以涅槃为灭，因此呢是成乜嘢无漏的行音，就作为自利众生，自利众生有执着都仲是俗、啊、菩萨呢是明白啊，乜嘢明白呢个生则非生，灭则非灭，因此呢佢又进入呢、这个疑幻金刚三昧，以这个金刚三昧的妙智去了达生死涅槃，都是狂怒颠倒花相空的，等于什么等种，等于空中的花，水中的叶，空中花你拿不拿得到啊，拿不拿到，没有的，空的，水中叶拿不拿得到呢，拿不到的、哦、假的，只有一个幻相啫，因此咧就破呢个三乘嘅行音，超出自利众生嘅俗，响现教嘅教信，别教菩萨咧系以二边为生灭，有无有就生，空就灭啊，空有二边啊，就为生灭，中道咧就叫做寂灭。所以呢就成为无漏的行音，因为有无漏的行音呢就有大道心众生了，就是菩萨、啊、都是叫做俗，因为为什么仍旧有执着，而家公音菩萨呢是明白一切为心啊，而边中道呢都是寂灭的，冇话有二边可以舍，有中道可以取，因此咧就破呢个菩萨嘅行音，超出大道心众生嘅俗。啊，个慧咧就响研究初次啦，凡正法嘅发生，进入呢个真而自性嘅境界啦。空觉极现，这个空是指什么呢？是指这个觉所觉空的空，觉是指什么？指能空，指根层的觉字、啊、前面呢空了这个根层，还有一个觉字存在、啊、所以就觉所觉空呢还有这个觉字存在、啊、现在讲这个觉所觉空呢，即是虽然是啊，能觉所觉都是空的，但是能空这个能所的觉字仍旧存在的，觉所觉空的境界，这个字仍旧存在的，但现在进一步呢，空觉极现的时候呢，连这个能空这个能所的觉字，这个存在的觉字都取消了，这个觉字是属于什么？是法执，前面是破这个我执，现在进一步破这个法执，所以呢 不等呢個空覺，呢、這個空覺不等係極，而且係圓。嗱，重複講住，覺所覺空就係能覺外邊動靜嗰個覺字，所覺呢就是被你所覺的動靜以上，即是說能覺動靜以上這個覺字和所覺動靜以上都空了，叫做覺所覺空。但仍舊有個邊個知道覺所覺空呢，就是我知道，還有這個我存在，還有一個法則存在。現在進一步呢，空這個空覺極現呢，進一步呢，不但連這個能空覺自空所空的層空，連知道能所虛空的這個空都沒有了。所以呢，空所空滅，能空这个能所的各自又空，被你所空的能各所各都空。前面这个各所各空呢，是以动静以上为所各，而家这个空所空灭呢，以能知这个能灭，能灭这个空各所各空，这个能觉都空迷，所以呢，能空这个觉所觉空，同埋所空的觉同埋所觉都空，明白吗？空所空灭，能空觉所觉空这个智慧，同埋被你所空的能觉所觉这两样东西都空迷，咁呢一个时候咧，生灭就灭啦。当你生灭灭咗之后咧，寂灭就现前啦。哦，即系六个结之中咧，解咗五个结啦，解咗呢个空结。所以呢一科咧就系现破行音超呢个众生座。言破行音超这个众生族，那这个行音呢，现在这个行音就因为收这个一心三共的力量渐渐增加，那就不至于空，因此这个空性呢就现明了。不等能空，不等空这个能觉所觉的自境空啊，连这个能空这个自境的空亦灭了，即是空空啊，即是空空。这样呢，不至于人空，前面这个灭根结就是人空，灭这个觉结就是法空。现在呢，不但人空也空，法空也空，都不自不着，所以能够空这个人空和法空叫做空空，所以叫做空所空灭。这个时候就解这个空结破行音超众生作，即是前文所讲的法解脱而开空不生。记得吗？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就是正阿罗汉的境界。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空性现明成法解脱，就是超过这个菩萨的境界。现在呢，法解脱而开空不生，入了这个法道了，入了这个见道位了。咁呢一个时候呢，就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点样叫做生灭灭矣呢？咁呢个即系话 降滅淨生，是不是生滅法？淨滅就更生，又是生滅法。更滅各生，各滅空生，都是生滅法。这个滅，这个生，这个滅，这个生，都是生滅法。到现在呢，空所空滅呢，即是空滅滅生了。嗱，呢一个咧就系动结，呢个就系净结，呢个咧就系根结，呢个就系过结，系嘛？呢个就系空结，空结灭咗之后乜嘢结生啊？灭结生啦，我哋咪有六个结嘅系嘛？唔系灭结生啦。咁呢啲咧以前咧都系生灭法。到呢个灭结生嘅时候咧，就系话生灭既灭咧，呢个寂灭现前啦，就系呢个灭结生啦。寂灭现前呢个寂灭指乜嘢啊？知唔知啊？大白阿赖耶识，大白阿赖耶识冇一切法嘅，吓寂静啊，不动嘅，唔系寂灭得现前。这个寂灭的色音就是指大白阿赖耶识，是增妄和合的阿赖耶识，亦即是六结之中第一个结，生因色有，灭从色财。记不记得这个问题啊？你们有些人呢答错了，答错去其他地方、哦、有些呢就抄诗抄到一大篇，实际答问题呢两句说话就得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五音生起的次第啊？咁你说知咁啊，生呢就由细至粗，因呢个色八大八色而有嘅，由色然后乜嘢啊？就行咯，就想咯，就受咯，就色咯，系嘛？灭呢就由粗至细，先灭色音，后灭受音，后灭想音，后灭这个行音，是这么多个字，你们就写了一大篇。你知不知道我今年几多岁啊？打那些字呢，打到呢报纸那么大的字，我还要拿显微镜来放大。静思说不好了，你改得那么相符，我拿回给他再做过了，咁希望你快啲交翻嚟吓，咪有啲咧，真系我唔信你连纸都冇，将你问阿静思攞嘛，攞张纸嘛，就喺个试题嗰度画啊画啊画啊画，画到花呢花咯。呢两个试卷阿静思都拎咗翻去，唔知点样处置啦，我冇改到吓，希望你哋再翻嚟，再交翻嚟。嗱呢次交卷咧，有二十几个人冇交卷。不知道去了哪边，是不是去了旅行啊？咁嗱，而家讲到咩生灭嘅问题呢，就系讲呢个最后嘅灭结，生因色由，生嘅时候由细至粗，就由呢个色而产生嘅。咁而家咧灭嘅时候咧，就从呢个色而在，先破色音，后破受音，然后破想音，破行音，而家破迷行音咧，呢、这个色音现前啦，叫做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到呢个时候啦，到呢个时候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灭结咯。灭结仲使唔使解啊？要唔要解啊？要唔要？要，系啦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说呢，圆英法师里面那里讲呢，就是灭结现前就是成法了，就是大圆镜智了。实际上这个灭结都是一个结来嘛，最后那个结要解的。哦、所以海老法师说这个灭结现前呢不是成法。若果是停留在这个灭相呢，仍旧是圆通的修圆通的障碍。所以下面经文说，而波能灭、啊、化为情绪、啊、为行音阵。波能灭了，即是生灭灭已，叫做波能灭。寂灭现前呢就化为情绪。这个时候只是行音阵，色音未阵。哦，咁要点样呢？咁要等到呢係忽然超越晒出晒根，然后先係色音像。所以最深就係呢度啦。 这个恨阴像化为情绪呢，就只是最初降伏了下层烦恼，降伏了这个下层烦恼呢，就等于一盆水将啲沙石咧系沉咗喺水里边，虽然系沉啫，你如果一搞佢咧又起噶，要点样啊？要开泥顺水，呢、这个时候咧，然后咧系真嘅。如果你净系话呢个空灭咗之后，呢、这个生灭灭已，直灭现前呢个色音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成佛咧就唔系啦，因为呢个色音咧系。似浸非真，好似清水嘛，清水嘛，清水好似系好好寂静，但系唔系真嘅。点解？仲系好似急流水咁，你睇落去急流水睇唔睇到嘅波浪，睇唔到嘅，但系佢仍然够有暗流，即系等于呢个色音咧，系生灭灭已，依呢个寂灭现前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心咧。这个觉性呢未精未妙未严、哦。必须要呢这个精啊，这个本觉的理性呢又精又妙又严呢，然后这个色音尽，然后解这个灭结而成无上道。因此古人有话，莫为无心便是道啊，无心又隔一重关。无心是什么？就是阿赖耶识。你不要说不起心动念就是道了，就成道了，实际上呢还有一层隔隔字、哦、因此呢古人就说你要八尺光头坐的人纵然得入未为真。要怎样、啊、要八尺光头冲进步，十方插土现前身。八尺光头坐的人，就是你已经超脱了一切层境了，达到这个阿赖耶识的境界了。但是已经入，虽然得入未为真，虽然已经入了这个法性。阿赖耶识是什么？就是法性嘛。但是这个阿赖耶识还有些妄想包治，还有无明业相，不是真实的。你要怎样？要八尺光头再进一步冲破这个一品生上无名，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变成白净色了，那十方插土就现前生。因此呢，这里我解释了，灵验正脉说呢空灭灭生，即是说这个空结解了之后，直灭现前这个灭结生起呢，就是以这个无着生心啊才向这个本觉理体。直灭现前呢就是如来藏性，就是真真而实际，亦是叫做大直灭海，就是大光明藏。海老法师说风起得太早了，因为这个是又可以说是这个阿赖耶识是不是本性啊？是不是如来藏啊？是，但是还有一重沙，还有一些无名沙感字，要掀了这个无名沙，即是等于你入到房见到你找哪个啊，阿明仔在我房啊，在房哪里，你看到啦，在这里啊，放在那张床啊，还有一张被感字呢，掀开张被就看真下，这个就真的明仔了。即是等于现在直灭现前呢还有一层无名沙冚住，还不是真的。因为灭了最后一品生上无名呢，这个时候呢然后才是大光明藏，然后呢就是大直灭海。所以直灭现前不是生空灭灭生呢，不是成佛，是要怎样啊？发言超越世出世间，这个时候已经是成佛。所以两个靈驗正脈和靈驗文句是不同的。文句呢就说要發言超義世出世根十方現明，这个时候呢先破色音解这个滅結，然后呢是超这个命族真而理體呢，然后得顯現了。海老法师呢就认为 直滅現前呢只是行音盡色音現前的境界。因為點解呢？外道呢就執呢個直滅呢為神我命替，二性呢就執呢個色音呢是乜嘢？以為是涅槃，只是證到空離，未填呢個法執。未填法執即係仲有呢個妄想無明呢一份存在咯。都是未見到真義自性，外道二性都見到這個滅一這個色音，但是未見真義自性，必須要八尺公頭從正步破了色音，解了滅結，發現超越世出世間。超越世間就是超越外道的境界，超越出世間就超越阿羅漢的境界。超越世出世間之後，真義本覺理體呢然後顯現，然後得到十方認明。因此呢海仁老法師呢是正成靈嚴文句所講的、前面就是解這個色音直滅現前的境界，不是成佛。現在呢就講到成佛了，發現超越世出世間十方認明，這一科就是破色音超这个命族。色音是指大白阿赖耶色，是世根和出世根一切有情的命根来的。一切有情都依这个大白色而成立这个命族。依这个声音成命族。这个亦通十法界。我们看看了，我们这条命是拿以什么为命？天人凡夫，凡夫以印度为世间，执这个天仙就出世间了，所以成有漏的色音，为梵殿生死的命族。乾教三乘呢是以这个生死为世间，涅槃为出世间，所以成这个无漏色音，为方便土的命族。别教菩萨以二边为世间，中道为出世间，所以就成这个无漏声音，为这个十部土的命族。而家公世音菩萨呢是收集这个文分文修金刚三昧啊、所以呢就以不生不灭的心契合这个二类众生。二类众生呢是慧妙觉明，冇嘢噶啦。呢、这个藏性咧，唯一就系妙觉明，妙觉妙明，所以言照法界啊。照嘅时候咧，又唔会分别，冇动哦。唯一常直光土，我哋照法界咧，我哋一去知会外边嘅境界咧，我哋就为境所动。法呢是照而直，直而照，唯一常直光土。而家观音菩萨一样明白这种境界，明白到色音就是众性，所以破无可破，超无可超。你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，我就放弃这个东西，拿这个东西咯。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这个东西，众性就是色音，色音就是众性，破什么东西？没得破。所以呢就超出啲九计嘅色音，而成法计的第二境界啦，就唔作啦。嗰阵时就十方圆明，解除咗最初嘅灭结，超出呢个三土嘅命族，成为法计嘅不生不灭嘅无量寿命。无量寿命指边啲啊？阿弥陀佛系无量寿命。是什么？是有行道的寿命，因为是无行道的寿命。有行道吗？有。阿弥陀佛是应生，虽然寿命无量，现象一样入灭。阿弥陀佛不入灭，观音菩萨怎成道？观音菩萨是保佑阿弥陀佛的结的嘛。我昨晚先讲到阿弥陀佛上半夜入灭，观音菩萨下半夜成道， 所以这个无量叫做无有量的无量，有限度的无量，你们数不到啫，但是仍旧有一个定律的。现在这个呢就是无量的无量，哦，这个成法的无量，无量的无量是指什么生啊？答复我。 发生。 发生。发生不用说，破无可破，无量又无量，报生。报生，报生有始无终，发生无始无终，应生有始有终。啊，记住啊，所以要分，即呢啲分析清楚。发生无始无终，唔需要讲，啊，原本就系咁样。但系报生系收到嚟嘅，有始无终受量啦，呢，这个就系呢个无量寿啦。啊，但系应生虽然系寿命系无量，你数唔到，但系应该高一个定律嘅应生。所以阿弥陀佛咧，始终咧有日咧都入灭极乐世界咧，始终有日咧就变咗观音菩萨嘅世界。叫做咩世界？我唔记得啦，你哋记唔记得？先咩？唔记得。咁咧，但系你就话啊，咁，哦，我去极乐世界都冇用啦，系咪？阿弥陀佛都会走啊，那个世界都会毁灭。但你知道，观音菩萨响度咧，观音菩萨成佛唔会掟你走噶。应够留你在度，应够 接手教导你的，哦，那个世界仲妙啊，比极乐世界仲美妙啊，哦，所以不用怕，仲是去极乐世界好吓。咁而家呢个无量呢，就是已经是达到佛的境界啊，达到佛的境界，这个超出这个二乘的世间，超出菩萨的世间，哦，成为佛的不生不灭的无量寿。修行到这里的时候就等于什么？开乃顺水了。刚才直灭现前就是清水现前了，乃就未取，现在就开乃顺水，永断无明，于是就直灭了。精妙已现，这样就超出这个凡夫世间法，超出二乘世间法，超出菩萨世间法。因为这个色音是生灭而不生灭和合嘛，那我们平常呢看见它色音现前的时候呢，这个是灭的境界，但仍旧有微细的暗流在这里，而吉流所望之，望之是很静，其实就不是无流。卖的时候呢仍旧可以作业流转，觉悟的时候呢就根结尽解，就可以成佛了。众生卖的缘故，就依这个现性杀性起这个依他起性，依时就有片计执性，就戒我戒人戒自戒他，依这个众生世界就生种种烦恼种种妄想，依时呢就弃世根，就不能够超越，所以为世根所波啊，所系博住我哋，二乘圣人咧系沉空寂寂啊，所以咧为出世根所博，哦，所以呢个本觉理体咧不言，妙智不明。而家观音菩萨咧系悟咗闻法为心，所以能够化解铁耳，开空不生。在依这个直灭灭已的时候呢，直灭现前的色音之中，这个时候呢八尺光头从进步啊，凭这个共行的力量呢破色音解灭结，以这个增而自性相应，彻底取消色音之中微细的生灭，哦，令到这个色音的阿赖耶识呢变为法界的白净色，无垢色，所以超出世间凡夫所执的有，亦超出出世间二乘所执的空，得到色性圆明，圆照法界。这个以梦圆通到这里成功了，希望你们今晚回去修成功去，哦。以下面的经文说，生心世界而废流离，内含宝业，名为色音啊，这个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现在所说的十方圆明了。十方圆明呢亦即是证了第二境界。证了第二境界呢即刻就超越了十相、十智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等觉，而入于二类中妙，妙中艳果海。这个时候啊，得啦，成佛啦，得到乜嘢？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冇嘢。哦，原来法性冇嘢嘅，有嘢就有生有灭啊嘛，冇嘢。哦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唔系呢个系，所以咧，观音菩萨响呢个圆通里边话，佢话我得法心啊，正于究竟。我得法心就得到呢个第二境界吓。究竟咯，哦，究竟释法啦，而家，哦，讲到呢度系教宗啦，哦，咁咧，下一次咧就讲呢个观音菩萨证咗圆通之后，就做啲乜嘢啦，哦，证咗圆通之后咧就发愿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十方圆明之后咧，跟住咧就获二时性咁。得到兩種最好最好的東西，那你們今晚就回去收，收到圓通之後呢，明天告訴我，獲了兩種時性功德，那就恭喜你了。